天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欢迎你，醒目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四十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此刻海口对我显得多陌生啊，刘峰的战友把老实巴交的刘峰招到这个陌生的地方。刘峰跟小慧那两三年小日子还好吧？是怎么开始的呢？一天夜晚，刘峰瞥见小慧在路灯下站着，穿了件皱巴巴的连衣裙。小慧认出了三轮小卡车，叫了一声刘大哥。刘峰一只手把方向盘打了几把，三轮小卡车突突突地掉了个头，回到了小慧的旁边。小慧的下眼皮画了两道浓黑的眼线，因此他看谁都像是翻白眼儿。21岁的小慧不好看，还用妆容盖掉了难得的青春光洁。小慧来海南已经5年，刘峰给小慧上班的发廊附近的书亭供书，常见小慧下午蹲在马路牙子上刷牙，就那样被小慧叫成了刘大哥。后来小慧单干了，不愿意让发廊老板白吃甜头。刘峰偶然在三流宾馆门口的路灯下看见小慧，刘峰从小卡车里对小慧说，要下雨了，下班吧。小慧迎上来笑笑说，一个生意还没做呢。刘峰看着小慧，还做生意呢，雨要来了。刘峰看着小慧的连衣裙，大概是捡的别人的，包臀的裙摆短的脸不要了，命都不要了，胸口扣子丢得精光，里面别了个大别针，使小慧看上去鸡胸驼背。这时一辆皇冠轿车过来，停在了红绿灯的路口，小慧飞奔上去问路或者搭车。刘峰看见小慧黑色长袜勾破了，拉出一道天梯从大腿直至脚踝，轿车里扔出个烟头，小慧闪开，皇冠怒吼一声飙出去。小慧转过身说，刘大哥，上回借你的杂志给小燕借走了。刘峰可怜小慧问路差点挨了烟头，女孩家一点面子都没了，还要跟刘大哥装不在乎， 突兀地说起杂志来。刘峰心里不知怎样冒出林丁丁来。同事20岁出头，丁丁一身笔挺毛料军服，风华绝代的独唱女兵。刘峰对小慧说，杂志反正是旧的，你们就传着看吧，至少多识俩字儿。刘峰要走了，小慧又问， 带烟了吗，刘大哥？ 啊，我不抽烟。刘峰掏出了200元的钱递给了小慧，马上要下雨了，哪还会有生意啊，回去吧。说着他人已经进了螺丝壳一般的驾驶室。等刘峰的小卡车开了2个街口了，大雨夹着雷电横着来了。刘峰再次掉头，心里担忧的怪诞。他担心小慧眼皮下2道浓黑的眼线给雨越抹越黑，再搭车要让人当鬼打了。刘峰回到小慧站岗的路灯下，小慧却不见了。刘峰开着小卡车在附近几条街道和巷子里寻找，发现小慧赤脚站在一家小超市的门洞里，眼线化成几道黑眼泪，人鬼之间，一手拎着鞋，另一只手拿着一只鞋跟，3寸的鞋跟在榕树的老根上磕掉了。上了车，刘峰问小慧住哪儿，远不远？小慧说今晚要上刘大哥家借宿一夜，他同屋的老公从四川来了。刘峰无话，心里温暖又恶心。这么个可怜东西，哪怕是只小野猫，这么大的雨，也要给他一个躲雨的地方吧。刘峰让小慧住在自己的卧室，而自己睡在封闭的阳台上，跟卖不出去的到洋人版的人体艺术性的诗篇睡了一夜。早上刘峰出门上班，留给还在睡觉的小慧400块钱和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的是小区里开办的扣员美甲训练班在招人，学费300，剩的100元够小慧付半月地下室房租，小区内就有人短租这种地下室。小慧没有把钱花在学徒上，人和钱就都不见了。刘峰扭头也就忘了有过这么个雨夜。小慧唯一的验过留痕是那双黑色长丝袜，丝袜落在刘峰一居室小公寓的厕所的角落。刘峰用2个手指把那个丝袜提溜起来，农民女儿2条结实粗壮的腿型还在里面，好比那双腿褪下的透明残破的黑膜，脱线从臀部直到脚后跟，就像滴溜着蛇皮那样。刘峰把那个丝袜滴溜到了垃圾箱里。刘峰又见到小慧，两人都失去了早先明朗简单的态度，谁也不理谁了。再次跟小慧近距离接触是4个月以后，刘峰的老战友跟人经营了一个狗场，培养训练名犬，据说一只纯种德国狼狗可以卖到20万。那个战友把售书生意全部盘给了刘峰。接下生意，刘峰发现战友亏空到了几乎破产的地步。还了欠款，刘峰住不起原先的一居室的公寓，搬到一个写字楼里， 办公居住合一。写字楼还没收工就被租出来。窗是有窗没户，门是有门没扉。后来租户们发现楼永远收不了工，因为发展商因为地皮产权在跟当地的村民打官司，而且这种建筑是有名堂的，叫做烂尾楼。二月的一个下午，也是雨天，刘峰回到家，发现门口走廊上牵起一条铁丝，上面晾着湿淋淋的衣物，铁丝下蹲着一个姑娘，正在洗一个大塑料盆里的床单。衣服、床单都是刘峰出门前放在门口的。刘峰走近，女子回过头，刘峰差点没有认出来，因为那两只眼睛下一贯的浓黑的眼线没了。小慧回头笑笑，说顺路来看看刘大哥。小慧这一天也像是捡了或者借了别人的衣服，一件不男不女的黑西装，至少大了三个号码，里面一条牛仔背带裙，胸口绣着大娃娃，圆滚滚的腿肚子，一看就是翻山越岭的祖宗八辈遗传给他的，一股劲儿就出来两个铁蛋儿。小慧就是头发好，可以顶在女大学生、女白领、女明星的头上，梳成什么式样都给她加分。白天的小慧基本像人不像鬼。小慧这次听了刘大哥的话，到扣员美甲短训班报上了名，合格结业，并且愿意留在扣员美甲美容连锁店学徒，那300元报名费就全免了。刘峰和小慧就这样开始了小日子。刘峰教会了小慧做简单的饭菜，让小慧学会夜晚睡觉早晨起床，让她开始读报和停止画眼线，让她说话减少夹带老娘。美甲班小慧上了一个星期就要退学，说让她实践的免费客人好几个香港脚，怕脚气传到自己的手上。刘峰同情，也同意小慧改报花卉速成班，这个班高雅，结业了能到五星级酒店应聘，酒店天天更换花卉造型。结果又是一周，小慧的困境是起不来床。花卉学习班每天早上开课早，为了节省成本，学生每天清晨5点就要到城郊路口买花农的便宜鲜花。花卉班学生绝大多数是家庭主妇，40-50岁，跟着开发海南的丈夫来了，朋友和亲戚没法带来，因此钱多时间更多，他们结业不奔着五星级宾馆招聘。小慧在班里孤立而寂寞，学杂费又昂贵，鲜花每天要买，还得4点多起床去买，跟刘峰说不忍心用刘峰挣的钱去上那种华而不实的课。再说他注意到所有酒店大堂插的都是假花。刘峰问小慧什么时候去酒店的，小慧赶紧改口说啊，过去去的嘛。呵呵，我设想两个人此刻是吵起来了，刘峰大概说不出我那么刻薄的话，但是我估计刘峰会说狗改不了吃屎什么的话。刘峰骂人的词汇量不怎么样，从那以后刘峰和小慧常常争吵，发现小慧描眼线刘峰最受不了。有一次他 他在自己家里抄家，把那只深藏的眼线笔翻出来，狠狠地给小慧画了两根眼线，边画边嘟囔：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走，我看人家大歌唱家化妆的时候，你还没生下来呢。小慧对着镜子照了照，嘻嘻笑，说刘大哥左手都画得那么好，右手更不用说了。刘峰画完，把眼线笔和所有廉价化妆品从六层楼扔了出去，小慧的廉价衣服、鞋子、首饰一并扔出去。没窗户就有这点优越性，扔东西方便。小慧上去就撕咬扭打刘峰，刘峰虽然一只手，真打小慧，小慧可不是对手。我们刘峰什么肌肉素质，只是刘峰不还手，本着他的朴素信条，男不跟女斗。小慧骂骂咧咧到楼下，捡起衣服鞋子，又爬上没有装栏杆的楼梯回来了。两个人和好的先决条件是小慧不得再去酒店。刘峰一句朴素誓言：我吃糠咽菜都会有你一口。小慧心想，老娘从老家来就是不想吃糠咽菜。这么想着，小慧鄙夷地看着熟睡的刘峰，把烟头摁在了刘峰的假肢上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我也能够想象刘峰和小慧的好时光，两个人一块开着突突突的三轮卡，到火山口地质公园，到白沙门公园，刘峰到处送书，小慧当跟屁虫，买一个冰淇淋或者一串烤海鲜，刘峰自己不吃，看着小慧吃，那样的满足带一丝心酸。想到自己远方的女儿，该是看着女儿这样馋嘴才感到的满足。刘峰和小慧的好时光不少，包括到渔村吃渔民直接烧烤水族，那些放在火上还欢蹦乱跳的鱼虾，鲜美的可以用幸福来形容。吃了渔民的烧烤，他们会去高速路大桥下，老方每天傍晚在大桥洞里摆出长凳和折叠椅，卡拉 OK 机器接到一架灰头土脸的电视上，卡车司机、渔民、社会闲散人员和可疑人员就聚过来，一块钱一条歌的豪唱。小慧不知道刘峰唱的是哪个世道的歌，他听都没有听过，什么雪皑皑野茫茫，高原寒吹断梁，什么风啊你不要呼喊，雨啊你不要呜咽。有一次刘峰点的歌是同志歌，请喝一杯茶，那个老方死活找不到，他就拿着麦克清唱，跑调跑到云天外，卡车司机都喊停了。小慧喝点啤酒也会唱，他唱的时候刘峰就痴痴呆呆地看着他。小慧不会知道刘峰心里怎样批判他的唱，捏着嗓子哈着气，酸梅假醋，虚情假意，犯贱，真犯贱。你听听，闹猫呢？现在的女人唱歌都是叫春，对于刘峰，林丁丁不唱，世上就没有歌唱家了。刘峰的音乐教育是林丁丁无意中给他完成的。刘峰给我们抄毯子功， 林丁丁清早在小排练室练唱。黄河的水呀，你不要呜咽，马儿啊，你慢些走，慢些走。刘峰骑马蹲裆，把我们一个个人形麻袋抡起放下，感慨歌就是神奇，音符只有七个，组织的曲调无穷无尽，字怎么比的？几万个字拼出一篇文章，你读一遍，最多两遍、三遍就够了，而歌却能够唱千万遍，越唱越提劲儿，越出味儿，就像一块永远化不掉的糖，一块一直供你咀嚼的肉干，一层层滋味，一辈子品不完。就在刘峰满头大汗把我们一个个轻拿轻放的时候，他决定歌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唱歌唱得美的女人是最可爱的，就丁丁那样一声甜甜的同志歌，请喝一杯茶，不就在跟你谈恋爱吗？井冈山的茶叶甜又香，甜又香，这还用恋爱？什么情书顶得了这个？刘峰跟那个会用歌恋爱的丁丁此生错过了，此生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跟这个小慧发生一段缘。刘峰跟小慧确实有过好时光，最好在夜里，在床上。刘峰的心虽不爱小慧，身体却热爱小慧的身体。身体活他自己的，找他自己的伴儿。对此，刘峰没有办法。身体爱身体，不加歧视，一视同仁。他身体下的女人身体是可以被置换的，可以置换成他曾经的妻子，可以是小慧的姐妹小燕或者丽丽。而一旦以心去爱，就像刘峰爱他的小林，小林的那种唯一性，不可复制性，变成了绝对。林丁丁是绝无仅有的，对丁丁，刘峰的心里、身体、手指间都会爱。正因为手指间触碰的身体不是别人，是丁丁的，那一记触碰才那么销魂，那么该死，那么值得为之一死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，直行500米，请左转。 小红，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？ 您已错过路口，重新计算路径，直行400米，请左转。 还有，你跟弟弟玩的时候，不要在楼梯附近玩，那危险，你不知道啊？ 前面的路口，请左转，重新回到幸福大街。 妈妈，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，你走错路了，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。可是我错了，你就只会批评我，对我发脾气。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，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， 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，多一点耐心，少一点责骂。 鲜芋仙海参团购节，15块钱吃进口野生海参，有人说贵了。 海参不就是海鲜吗？吃鱼吃虾也一样啊。再说这泡发海参也不简单，真没时间去折腾。 也有人说便宜。 前两天跟朋友聚会，一人一盅海参小米粥都要98块钱，自己做那不得吃6-7回呀。 大家的问题都好接地气呀，说的也都是心里话。确实海参是属于食材，但它又不是普通的食材，除了低脂肪高蛋白，含有多种的矿物质营养元素之外，普通食材能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吗？能含有海参粘多糖吗？能含有人参皂带吗？ 不能。 在国外海参素都要大几百上千元一瓶，但我建议您药补不如食补，实在天然的食材比吃一把药材更健康。 对呀，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家庭为孩子为老人选择海参呢？即便市场上的野生海参啊越来越少了，因为野生海参啊至少需要多年以上的生长周期，即便进口的野生海参啊都不便宜，因为各个环节的利润太多了，但我们依然希望给家人好的生活，所以鲜芋仙海参的团购节您一定得关注了。 没错，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，每一根都是在深海里生活了多年以上的野生海参，海底弱肉强食的竞争、岩石的摩擦以及多次的休眠期，使得每一根鲜芋仙的海参啊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每盒200克40多头的进口野生海参，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。今天活动当中，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，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。每根才15块钱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现在15块钱啊，别说吃海参了，就是点份外卖也全都是素的，就是给孩子买包薯条、买个炸鸡也不止15块钱呀。 是， 但是今天啊，花15块钱就能给全家人做顿海参小米粥，给老人包个海参豆腐煲，给压力大的我们做个爆炒海参，肉质鲜美、Q 弹爽滑，满满的蛋白质、氨基酸、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营养到我们的身体，满足了口福，保护了身体，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0928的朋友订购了3套，说今天刚换了新车，老公说生活是越来越好了，身体也要好好的保养起来。3173的朋友订购了2套，说前两天和老伴儿啊去医院体检，花了3000多块钱，老伴儿是心疼的不得了，护士小姐就说了，大妈，你要是生病了，可就不是3000块钱的事情了。我觉得很有道理啊。到了我这个岁数，功名利益都不重要了，生活健康才是第一位的。 大爷说的太对了，金钱财富一箩筐，没有健康还不是一场空吗？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选择海参来吃吃看。3盒600克的野生海参，不需要花到原价的5997，只要1999块钱。 是， 一周吃2次的话，至少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，划算到每根野生海参只要15块钱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此刻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。0572-6419-8850的都是老会员朋友了，都表示只要海参高档大气又营养，口感也不错，只要对家人身体好的产品一定会支持的。谢谢大家。不过我看到有一位手机尾号啊3751的朋友说，孩子今年中考太辛苦了，我也想给孩子好好补补，可是我不会泡发海参呢。 别担心啊，我们帮您解决了。凡是今天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订购成功海